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为创造黄金海历史的故乡朝鲜人民军8月25日水产事业所进行了现场指导。由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朝鲜人民军次帅黄炳瑞同志、人民武装力量省第一副相、陆军上将徐洪灿同志随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朝鲜人民军8月25日水产事业所写下了创造黄金海历史的第一页，是一家与他结下深厚情谊的事业所，今天又来到这里是想见见事业所的干部和职工。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乘上丹峰103号，这只刚归港不久、正在卸下满舱海鱼的渔船，亲切地握住那些满手鱼鳞的捕鱼工的手，并与他们亲密无间地进行了交谈。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一一见到那些感激地流下热泪、不知如何是好的捕鱼工们，说你们不顾天气寒冷出海捕鱼真的辛苦了，听说你们是捕鱼后今天凌晨才回港的，还一问到累不累、有什么没有困难等，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并说要满怀着一种在丹峰号渔船的故乡工作的自豪和骄傲，来努力做到我党所提供的丹峰号渔船发挥其作用，还给予力量和勇气，说在捕鱼工作中不要让出前列。他考察水产事业所各处，具体的了解了捕鱼及储藏情况和供应情况。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冷藏库用手反复摸着一个个堆积如山的冷冻鱼板，笑容满面，说到了人民军所属的各地水产事业所都可以看到这种令人满意的风景。8月25日水产事业所冷藏库里已装满海鱼，满得快要爆裂了，真的很高兴。他深情地望着那些在海鱼加工厂加紧工作的捕鱼工的妻子，赞赏他们的辛劳，说丈夫们乘风破浪战大海，超额完成了党所提出的捕鱼计划，而妻子们组织家属小队来竞相开展海域加工战斗，这真是个好事。他到腌制库随便地坐在一处浸透着海鱼盐分的烟草隆起的边缘上，高兴地说这里也是海鱼满满的。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要增补现代化的超速冻及冷冻设施，进一步实现加工工序的机械化，来一年四季经常向军人和人民供应新鲜的海鱼，这是要让军人和人民吃好的事，没有什么可吝惜的，并嘱托他们说，党要给解决所有困难的问题，尽管捕获大量的海鱼就可以。他听到干部们汇报说，在这次集中捕捞鲤鱼战斗期间，捕获了从未有过的大量海鱼，就说在升挂满舱旗之前就不能回港抛锚，要抱着忠诚的汇报走进党中央的院子。他还深情地说，这里的捕鱼战士积极发挥了誓死贯彻党的政策的斗争精神，看来是他们的忠诚感化的大海让了路，海鱼也成群地主动游过来的。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十分高兴地说，闻到了飘满事业所区的海鱼腥味，就觉得心情很好。听说人民军所属水产部门的干部为来不及处理那些已经捕获的海鱼而费心，这有多好，他自己也劳累，可每当听到这种令人幸福的消息，就觉得浑身都是力量，工作有意义。他说，在制作渔船后提供给朝鲜人民军8月25日水产事业所的那天，是给那些渔船起名为丹峰号，希望大海也能展现出一个五谷丰登的丰饶秋季的，这好像是前几天的事，可是发生了一个今天这样的奇迹，而且发生的也很快。人民军所属水产部门所堆起的海鱼保护山，是一个浓缩着不屈精神力的功勋之塔。他说，朝鲜人民军所属水产部门干部和捕鱼战士之所以能够创造了今天这样的捕鱼神话，是因为他们下大决心顽强捕鱼，誓死贯彻了党的政策。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今年人民军所属水产部门所取得的惊人成就，让我们确信黄金海的新历史是一定能够创造的。人民军所属水产部门要继续保持这种气势，奋发起来，奋斗又奋斗，做水产革命的先驱，大海的征服者，来以爱国忠诚的血汗，不断写出黄金海的历史。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我国大海是可供我们这一代和子孙万代沾光的无穷无尽的资源，并强调我国水产部门的干部和捕鱼战士要在切实贯彻党的水产政策的道路上积极发挥对党和革命、对祖国和人民的火热的忠诚，年年岁岁获得海鱼大丰收，为富强祖国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并提出了水产部门的一系列纲领性任务。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再次高度评价说，朝鲜人民军8月25日水产事业所干部和职工今年也迎来了喜人的海鱼大丰收，并表示期待和坚信他们将继续革新、继续前进，每年都大响满仓的汽笛声，并与他们合影留念。